自不同的路径，却想往同个方向前进。也许沿路会充满着危机，阻挡了光明。没关系，我们有百分百的勇气，热情却身后还会再继续。下过雨会看见美丽更多的危险袭击，有你坚定的阳性不怕暴风雨。一加一再加一燃烧着的气，你相信我和你都绝不放弃，结局是精彩可期。梦想的约定，未来的情景，别怀疑所有秘密都揭开谜底。青春的剧情是未知的命运，就会成了回忆。梦想的约定，未来的情景，别怀疑所有秘密都揭开谜底。青春的剧情是未知的命运，你否不畏惧。梦想的约定，未来的情景，别忘记都值得我们去探寻。快回去就会 头，为什么你会爱上我不知道。

开心，好心情，让全世界知道你很快乐。

想你，想着你，想到好想这样住进你，念着你，你奇迹一般的生命，我爱你，爱着你，爱的好，爱这样的自己，因为你，你会拥抱活着的内心。我想你，想着你，想的好想这样住。做小精灵跑来通风报信，风雨退潮的宁静，这一切都是因为你。

me. Beep beep, so let's ride. Bitches know they can't catch me. Cute, sexy on my ride, sporty. Those slugs know they can't catch me. Beep beep, so let's ride. Boom boom boom, hit me coming through the radio. Always make a zoom zoom zoom, try to catch me but you're too slow. So magic, magic show.So magic, magic show.So magic, magic show.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乘坐982时光穿梭航班，青年人请您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家。别拒绝， 汗一滴一滴淹没上演，我不怕跑到天崩地裂之后我看到灿烂。谁说有心只因名牌穿戴在身上，有心就是过关之后哪怕再一关。 动起来跑过来看一看，那个视频到底才知道我们出生的门除了抱一抱，多少辛苦哈哈都比较重要。 Stay with me, stay with me, 哭妈妈不再哭泣。 Hello my girl, wonderful world,全在永恒的美好时代。 西门开始，有一条该燃烧的城门，饱摔流血不止。红色大门外，杂乱无序的野草种子，是我耳濡目染到最原始坚韧的性子，未能经历时间洗礼的骄傲之子，他远远读懂青春不死。那一首诗，灰头土脸狂奔涌，有着疲惫的日子，妈和爸狠狠闪过屁股上几棍子，穿着破纸鞋的人就这样渐渐长大。年轻心的你在不知不觉中发了芽，扬帆远航乘风破浪要去惊讶天下，生命的意义就是要纵情燃烧不怕留疤。日月问少年能够不计多少次记，少年说一定率性而行无所畏惧，不管路上遇到妖魔鬼怪还是腥风血雨，靠自己的拳头向着阳光生长坚定不移。 小 伙子 我们的野上野上，小伙子我们的野上，小伙子我们的野生野长，小伙子我们的野生野长。千钧的酒瓶碰击声就在昨日，八月的暴雨之后横空出世，剩下的野草疯狂侵略之势不可阻止，喷洒的汗水为每个人都屏息咬紧牙齿。我听到不同颜色的人在呐喊我的名字，不管那个声音是安慰还是讽刺，我都只想说一句不好意思，因为我从来就不循规蹈矩服从压在如此。后来我渐渐离开了这座城市，像更多心怀抱负的少年一样奋力展翅。天大地大精彩危险才真正未知，天花乱坠诱惑逆鳞口水满地充斥，他们企图让我流于现实不屑的人质。我梗着脖子摇头低声说了个不字，就算遍体鳞伤也要孤注一掷，握紧旗帜戴上皇冠披上荆棘才是时代的样子。 Yeah, yeah. 起追风热血少年都秀，力不从心的时候说着能一闪过，放弃吧，独自一人坚持，毕竟举步维艰呐、啊。这些都是你也有过的想法吧，但我知道你绝不可能妥协了。虽然不同样子不同身世的追梦初心一致，我就是你心底绝不跪地求饶的倔强分子，我已准备好踏上下一个新的征程，我会流血战斗直至生命最后一程，狂风暴雨电闪雷鸣或者喝彩声，独奏着把玉鲁英雄交响永远精神，我要你最初的那个西门少年，不畏流血不惧流年不停奋力奔跑下去，我要你最初的那个西门少年，不畏流血不惧流年不停奋力奔跑下去。

一日了之上

被自己抛弃，

纵容着喜欢的他。 微的想可得，是你抓紧我往前去张望，望我内心夹菊花盛放，我被写在你的眼睛里眨眼。 算不记得